三呐，收拾好了？ 收拾好了。 来来来，把这个行将带上点啊。 怎么还要带只新家母？ 朝廷的王法哪有不带的呢？来来来，带上带上。我这帮个忙啊，找位。 哎， 我不放心，我得洗洗他。 啊，老板， 怎么着？ 你前去叩问，我在那厢等你。 哎呦，好的，大官司老在行了。对了，你在这边等着我，可别走远了啊。挑嘞，我呀，我叩问去。我说哪位老爷开门啊？ 干什么的呀？ 苏三起谢了，您把文书赏下来吧。 听禀。 是。 常家一名崇公道。 有。 户家一名崇公道。 有。 哎，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担当两份差事啊？ 不瞒您实说得了，这趟差事啊苦了点，领的盘缠不多，俩人不够，一个人又有点富裕，况且呢又是一口女犯，半道上也没有什么闪失。得嘞，您高高手你就过去了。 啊，你可真能说呀。 实话， 正格的这趟差事哪儿啊？ 省城太原。 哎，好地方啊。 感情 听说那儿出好螺啊。 对了， 我这有俩钱，你给我捎个螺回来 啊。就这俩钱啊？ 啊， 连螺尾巴你也带不回来呀？ 还什么螺啊？ 那您说什么螺啊？ 蚂蚁螺啊。 这那要蚂蚁螺可干什么呢？ 我筛松香。 筛松香有什么事情？ 我蘸曲灯。 沾去灯不用松香， 用什么呀？ 用黄蜡。 哦，蜡黄。 冰糖。 绵羊。 你拿过来吧。这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退堂吧。 哎，这位老爷好打汗啊，您瞧见没有？ you

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。傻孩子，你错了，皮实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，没想到叫你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吃了，当时呜呼哀哉，才闹出这么大的事来。哎，这可是个警示文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夫妻间的事情一定要说了好了，如若不然可真有这性命之忧啊。走吧走吧。什么呢？他是皮尺花银子钱买回来的，皮尺叫他忘东他不敢忘西，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。俗话说得好，爱金似金是爱玉似玉，他爱着皮尺那样的，能消得出好来吗？他跟赵建生也是那么乱七八糟的，说这个都没有用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县令贪赃，听我告诉你说，王县令那个官儿也是范本范粒儿拿银子钱运动来的，自打上任以来是挂铲地皮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一样又不是民脂民膏了呢？俗话说得好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无情你拿钱来，那个黑幕啊大了去了，你管不了我。走吧 走吧。 邪钱呢？你说这个都没有用，你说他这干什么呢？ 啊！ Thank you. 弟弟， 你甭理我。 弟弟， 我不是好人吗？我。 弟弟。 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。 Thank you.

内忧貌似千夫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。 忧国先于而不登， 好国先于而不担。 大人升堂，先生哪一案？ 自然先生貌似千夫一案。 大人升堂，司礼等你们伺候， 请。 但愿问你可有诉状，你倒有，叫一臣有事无分明，是以刁妇。 请刘大人用刑， 大有掌尊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岁，倒也长成人了，倒也长成人了。说三，我来问你，这空空开怀的人儿是哪一个啊？ 听众朋友，迟小秋等演唱的京剧《三堂会审》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北京人